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九八二福利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您今天被热死了吗？我是论论。 反正我被热死了。大家好，我是被热死了的思农。 你被热死了，我也被热死。今天真的好热，不知道大家今天怎么样。确实这两天的气温非常反常，因为我们都知道是刚刚的入伏，但是往年我印象当中好像并没有这么热，对吧？ 其实每年都有这种感觉，但是每年都觉得今年是最热的。没关系，明年会更热的。 明年会更热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外边如果做一些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身体，尤其是晚上。我知道有些朋友啊，这个有这个锻炼的习惯， 夜跑。 比如说我昨天就非常天真的还想去跑个步， 然后呢 结果一出家门，一股热浪就直接把我推回家里，死死的摁在床上。 我以为你是死在了半道，然后被人给拖回来了。 没有，就死死的把我摁在床上，吹着空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换到我们的新直播间啊。如果大家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哎跟以前的场景有非常大的区别，换到了一个非常炫而且非常非常好的新直播间。我后面还有一个， 我们的后面还有非常炫酷的大屏幕。 对，我现在一直在看着我们这个大屏跟大家说话。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呢现在有条件哎能够打开视频的直播啊，您可以打开易直播来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您也可以打开微博的账号来搜索活力982的账号，看到我们视频的直播。同样您也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鼓掌啊，一句话都没给我留，我完全查不进去你知道吗？ 这已经成一套了。真是非常希望大家，如果大家有条件，这个正好有 WiFi 的话，可以打开这个视频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在之前我们那个临时的演播室啊待了很久，一换到这儿来有一点点的紧张和兴奋， 还有一点小激动，有没有？ 对对，也希望大家那个在视频当中啊和我们一块儿来看啊我们这新直播间第一天的直播啊。今天呢这个天气非常热，所以今天我跟思农找选题的时候也想了很久啊，说找大家什么样的选题可以给大家降降暑呢。哎，正好思农就想到了一个话题， 非常华丽，也是非常契合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华丽的直播间的一个选题 是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我刚刚去了这个上海迪士尼玩了一圈，等我进入这个园区以后，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做一期跟迪士尼有关系的榜单呢？因为迪士尼它的音乐真的非常的棒，也非常的赞。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大家在听到的这个电乐，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往高处听一听。好吧，听到了一个尾巴，好尴尬。反正就是 迪士尼呢，它除了这个电影和动画非常的棒以外，它的这个音乐也非常的棒，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大家做了一期这个迪士尼音乐的榜单。 嗯， 那首先就来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这六首迪士尼非常优秀的歌曲。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迪士尼的音乐乐园第六名，来自花木兰 Reflection。白雪公主 A Smile and a Song。 falls in love tonight. It can be assumed every day's with us a history. In short, our pal is doomed. 哎，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完刚刚我们的今天我们为大家总结出的这个迪士尼音乐的榜单有没有感觉特别的清凉？我不知道思农，这个看迪士尼的这个电影或者动画作品啊，有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我看完了，感觉就是从小啊，就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治愈。 对， 就是不管心里特别 的铁粉， 对，就是心里不管有多烦呀、多低落或者多么的，就像今天这个天热，可能大家都比较躁动。 对， 然后不管什么情况，只要看完迪士尼的作品之后，就会感觉真的是，就一下好像一切都放松下来，而且心里边也有一点力量那种。 而且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看迪士尼，是因为所有的电影只有迪士尼的，我在看它的时候，我知道它的结局一定是好的。因为我很不喜欢看那种结局非常悲伤的，我就喜欢 happy ending，喜欢那种幸福的结局。包括迪士尼它之前有一个这个人鱼公主，其实我们都知道人鱼公主它原版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悲伤的结局。这个悲伤的结局呢，就是小人鱼跳进海里然后变成了泡沫，但是在迪士尼的这个版本当中，小人鱼就幸福的和王子生活在了一起，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迪士尼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的结局都非常的好。 对 啊，就不管当中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它最后结局一定不会让你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很难过的。其实要说迪士尼呢，刚刚思农在节目一开始说，迪士尼不管是它的这个动画电影还是音乐啊，这些作品的质量都非常棒。但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迪士尼它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们知道都知道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娱乐王国了，但是它最核心的东西，我认为它还是自己的动画电影。 动画， 哎，是它最核心起家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产品。但是我们都说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企业植根在它的血液当中，有它自己的基因的。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在电影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因就是音乐。我们可以看迪士尼不管它哪一部电影红起来之后，我们肯定都能够诞生出一首新的耳熟能详的这个音乐。 对，而且它的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它的这个电影原声带。 对， 尤其是刚我们也给大家在这个榜单中放了一个，就是也是第一部拥有这个电影原声带的电影《白雪公主》，就是由迪士尼出品的。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年代稍微有一点久远，但是非常的经典的《白雪公主》，一起来听一下。 We have a fire!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1940年的作品《白雪公主》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 A Smile and a Song， 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 对，其实说起这部电影在迪士尼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历程当中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们知道迪士尼他本人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动画大师，对，他自己就是一名动画大师，他一生当中是获得了56项奥斯卡奖的提名和7个艾美奖，同时呢，迪士尼也是目前啊在世界上获得奥斯卡奖杯就是获得小金人最多的一个人，保持着这个记录。 对，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是来自白雪公主的一个选段嘛，白雪公主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还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的这个电影原声带的电影，而且它也有第一张电影原声带的唱片，还有就是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多层次摄影机拍摄的动画，还有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隆重首映式的动画电影，真的 开创了这么多的第一。对，这么多的第一，加深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当时有多么的厉害，包括它在整个世界，其实不只是动画电影史上，在整个世界电影史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实迪士尼它的这个公司的前身啊，应该是一个动画工作室，是在1923年成立的，然后呢他们之前是制作一些动画短片，而就在这个白雪公主这部影片之前，他们是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自己去尝试拍一部动画长片。我们知道这个动画长片在之前是没有人做过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人为此而买单呀，它在市场上的这个表现会怎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迪士尼公司当时就很坚决的，他们就说我们作为这个业内如果想成为领军人物的话就一定要做， 要勇于尝试一下。 对，所以就在1940年拍摄了第一部啊，世界上历史上第一部动画长片，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啊，听到的这个歌就是白雪公主。 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看好这个项目的，但是华特迪斯尼呢，他和750名动画师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将这个创想变成了现实，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也是开创了这个动画电影的一个先河。可以说这部白雪公主应该算是一个电影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而且也是奠定了整个迪士尼公司啊在这个电影界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光当前我们看到在屏幕上留言了，但是因为距离太远，所以我要看一下手机。 他说你们还能看见留言吗？ 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看得见，我们还看得见。 我们就用手机可以看得见你的留言，因为在我这个位置可能这个 字儿有点小 啊，看不太清。但是如果进来和我们这个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这个一直播的平台上来搜索我们的房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因为迪士尼的电影真的可能大家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对迪士尼也有自己很多这个见解啊，很多自己很难忘的回忆啊，欢迎大家都到这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刚刚呢为大家是带来的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啊，白雪公主。对，虽然说这个故事大家肯定都知道， 对， 肯定是我们小 看过， 对，肯定是我们小时候几个最先听过的童话故事， 应该是格林童话里的。 对，但是这个电影，说起1940年的这个电影啊，40年左右吧，40年之前应该 39年 啊，这个电影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过啊。如果大家想去看一看这个迪士尼的第一部，也是世界上历史上第一部这个动画长片是怎么样的，看看那个时候电影里面的音乐是怎么样的。其实刚刚我们在听这个电影当中的原声的时候，可以听得出来跟我们现在的音乐，比如说后面我们 不是很像哈， 对， 有点不同， 对， 但是也是非常经典。 对， 而且白雪公主这部影片当年应该是在这个奥斯卡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而且当时颁发这个奖项的时候是颁发了一尊大的这个小金像，还颁发了7个小的小金像，就寓意着这个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 也可以看出这部影片它的这个历史的地位啊。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部这个来自迪士尼电影当中的音乐，是来自于白雪公主的 A Smile and a Song 啊。马上呢我们要跟大家其实分享的这一部影片呢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在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吗？ 对，是今年。 今年被翻拍成了一个真人版，就是《美女与野兽》。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电影当中的原声啊主题曲，但是呢，为大家准备的并不是最初的 原版的 原版的动画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是在今年翻拍的这部真人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Beauty and Beast》，是由著名的约翰传奇以及 A 妹来联袂演唱的。我们一块来听一下吧， 对，一起来听一下。 家听到的是来自这个《美女与野兽》当中的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 嗯，这也是大家看到的。其实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包括其实听广播朋友也能够听得出来，跟原版的这个演唱是不一样的。这是今年初新拍的这部真人版的《美女与野兽》当中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是由约翰传奇和 Ariana Grande 就是 A 妹两个人来进行主演的。其实《美女野兽》在迪士尼的整个的动画电影的这个历程当中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论理是在看直播平台吗？ 对啊，我是在看 直播平台上。刚才是应该是咻咻咻光当脆说好喜欢这个野兽，然后现在应该是 Big ZZ 说感觉你们两个像 P 上去的 啊，就是看我们的直播间 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屏，所以才像我们两个像 P 上去的吗？ 确实非常的炫啊！如果大家想这个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再次说可以挪窝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哎，进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接着说刚刚为大家放的这第二首美女野兽，是1991年的时候迪士尼出品的一部动画电影。当时应该是它的原版的演唱者应该是 席琳迪翁。 对，当时那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主题曲随着电影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其实我们都知道迪士尼这个公司，我们说从1923年它这个工作室就成立，包括后来三几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迪士尼的动画公司，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它依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作品，但其实这一路当中它也是经历过自己很多发展上的波折的， 有一些低谷的一些时间段， 对， 是吧？ 就像之前我好像前几天看过一篇报道啊，说迪士尼它有两个很低谷的时段，一个就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没有，自从白雪公主这一批的电影之后啊，迪士尼好像在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因为有很多的公司也来做，所以他拍的影片好像在这个影迷当中或者说在观众当中的反响 有一段时间是不怎么知名了，那几部影片甚至说对于很多的这个迪士尼狂热者都没有去看过这些电影。但是其实现在迪士尼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是这个影业的一个巨头了，而且他应该是在前几年也是将这个惊奇漫画并到了旗下，还有这个应该是卢卡斯影视也是并到了他的旗下，然后惊奇漫画就改名成为了漫威。 对， 然后卢卡斯影视的这个加勒比海盗以及星球大战等等也都并入了这个迪士尼的旗下。 对，包括在更早的时候这个皮克斯动画也是被迪士尼收购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行业当中的一个巨头了。但其实也是像刚刚我们说的有它的这个低谷在的，比如说像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他公司发展的一个低谷，但是呢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又一批他新的作品的崛起，迎来了可以说迪士尼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巅峰的水平啊，是在那个时候。而这个美女野兽这部动画长片1991年的这个动画电影就是在当时的一个代表作。 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给大家播这个席琳迪翁的这一版 Beauty and the Beast， 26年前应该是席琳迪翁初入乐坛不久，他就为这个动画版的美女与野兽献唱了这个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并且凭借了这首歌获得了格莱美。26年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2017年他们翻拍的这个由艾玛沃森他们演的这一部美女与野兽当中，席琳迪翁也是再度献唱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曲 How Does a Moment Last Forever。 我觉得也是向之前的这个动画电影一个致敬。 对，而且其实由这个席琳迪翁本人来唱本身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因为我们说这个其实一个歌手和他的这个歌曲或者说和他的这个平台啊是有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的。其实你说在91年他刚出道的时候他就为这个迪士尼的这部电影来演唱了当时的主题曲。对，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这部电影成就了他。 对， 但是如果我们放到26年后席琳迪翁已经成为一个乐坛的传奇性人物存在的时候，我们再翻回到26年之前他那次在电影当中他的创作，我们又有感觉其实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就了这部

来刚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来自阿拉丁这部动画电影当中的一部选段，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 Whole New World。 嗯， 阿拉丁这部电影也应该是很多人童年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嗯， 包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就是非常想拥有这个阿拉丁神灯。 对呀、啊， 对吧？ 那肯定的，你现在给我一个我都特别开心。 对啊对啊， 第一个愿望上天别这么热。 对，刚刚乐乐还在跟我讨论这个天热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人就问我们说，这个大 house 看起来好像很热，但是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点这个通风口。 对，虽然有大灯烤着，对，虽然有大灯烤着显得很热，不过相比外面，我觉得我真的我们已经很幸福了。 对，刚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来自阿拉丁的一段选段。 嗯， 阿拉丁是。你要说什么？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阿拉丁这部片子。 来来，你介绍你介绍。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说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迪士尼是迎来了他这个公司的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嘛。刚刚说的美女野兽是1991年的片子，那么这部阿拉丁是在美女野兽之后，他们的作品是在1992年，包括之后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也是迪士尼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狮子王，其实也是在很近啊，这三部都相隔得很近。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三部作品是代表了迪士尼当时的第二个一个发展的高峰。那么这时候Whole New World， 其实昨天我们两个在商量的时候本来是没有把这部选进去的，然后我就在跟朋友聊的时候，其实我就顺便问了他，说我们明天想做一个迪士尼的榜，你觉得有哪首曲子是你很难忘，然后他就说阿拉丁，然后我们才想起来， 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的经典。 那刚刚论论也是提到了有一部在这部阿拉丁前后出的，应该是在1991年的时候，比阿拉丁要早一年，是来自这个。不是什么来自这个，应该是叫狮子王。 嗯， 对，是这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狮子王，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 是94年 94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狮子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狮子王其中的一个选段。 Hey, I've really missed you. I've missed you too. I tell you, Pumbaa, this stinks. Oh, sorry. Not you. Them. Him. Her. Alone. What's wrong with that? I can see what's happening. What? And they don't have a clue. Oh! They'll fall in love, and here's the bottom line. Our trio's down to two. Oh. The sweet caress of twilight. There's magic everywhere.And with all this romantic atmosphere, disaster's in the air. All you feel alone tonight, the peace the evening brings, the world for once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ts living things. So many things to tell her, but how to make her see the truth about my past? Impossible. She'd turn away from me. He's holding back, he's hiding, but what I can't decide.He'd be the king I know he is, the king I see inside. How do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Hey! The peace that he brings. The world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f he falls in love tonight, it can be assumed his carefree days with us are history. In short, our pal is doomed. 有没有非常的回忆满满啊，全是小时候看这个狮子王的这个场景浮现在眼前 啊、对，因为这首歌我本身也是我个人啊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这个艾伦约翰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歌呢其实要说它刚刚我们说了，说这个美女野兽当时这个拍摄的时候是请这个初入乐坛的席琳迪翁为他唱的这个主题曲，当时呢还只是初入乐坛，但是艾尔顿约翰其实在为这个狮子王创作这首主题曲的时候，他已经是乐坛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如日中天的这么一个地位了，当时已经获了非常非常多的奖，而且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但是因为他为这个迪士尼的这部作品狮子王创作了这首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所以也是进一步把他事业推向了巅峰， 在推向了另一个小高潮， 推向另一个小高潮在这个94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也是他凭借着这首歌曲是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原创音乐奖，而且这部影片在很长一段时间啊，就《狮子王》这部影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一个记录，就是全世界动画电影的票房冠军。这个记录应该是一直到近二十年之后的2013年才被迪士尼的另外一部作品《冰雪奇缘》打破。 对，没错。刚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也有人跟我们说我们家狗都叫辛巴，是不是真爱？真的是，很多人想到这个《狮子王》这部作品，都会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就是辛巴的爸爸被推下去以后，然后辛巴围着爸爸，然后一直在叫他的那一幕场景，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第一部看哭了的动画片，就是那一个场景。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很多人的童年。 对，而且从他的这个，我们刚刚说一部电影当中，他肯定有好的这个音乐基因在啊。我相信这首《Can You Feel My Love Tonight》也是能够配得上《狮子王》的这个地位的，尤其是由艾尔顿·约翰怎么。一个传奇的音乐人来进行创作和演唱，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在迪士尼的所有作品当中可以说最珠联璧合的这么一个存在了。 对，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呢，修修修光当菜和这个 Big Z 都提到了这个 Hakuna Matata， 应该是迪士尼的狮子王的第三部当中的主题曲，是由这个鹏鹏和丁满两个人。对，应该这个第三部也是叫《鹏鹏丁满历险》。然后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非常火的一首歌。那说完这个狮子王以后，刚刚我们在直播平台上面也有人提到了一个电影叫做花木兰，是迪士尼根据这个中国的故事改编的一个公主型的电影。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看一小段这个来自电影花木兰当中的选段。 Look at me, I will never pass for a perfect bride.More a perfect daughter can it be? I'm not meant to play this part. Now I see that if I were truly to be myself, I would break my family's heart.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五首歌曲，来自于电影《花木兰》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Reflection。 非常的好听。那《花木兰》也是迪士尼首次采用中国元素作为这个电影的题材。这部影片其实它除了花木兰这个元素在里面，它将花木兰整个故事包装的非常的迪士尼。 对，就刚刚我们两个还在聊说迪士尼的这个改编的能力真是挺强的。你看他们其实有很多经典的形象是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比如说这个 米老鼠、 唐老鸭， 我们今天手里拿着的这个、 米老鼠，特地拿两个公仔来，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就给大家看的嘛，有一种这个迪士尼的氛围。 对，像这个米老鼠、唐老鸭，应该是也是在他们早年这个40年代的一部电影，应该是叫《幻想曲》当中出现的角色，现在已经成为了每个孩子小时候肯定都见过用过的这么一个形象嘛，包括后来我们说这个各种的这个狮子王也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但是呢他同样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是他改编自其他的故事， 童话故事， 对， 或者说神话故事。 对，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有取材于这个格林童话的故事，有取材于这个一千零一夜，应该是阿拉丁就是取材于这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包括后来这部花木兰又是取材于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传说吧， 应该是乐府诗木兰词里面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小时候的课文。 对，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对， 我现在估计你还能让我背，我还能背下来一半差不多。 好，下面时间给你把这篇， 下面还是请司徒来为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花木兰和迪士尼的公主系列，因为公主系列也是迪士尼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系列，也是它现在打造的一条精品的产品的线路。 对，那说到这个迪士尼公主呢，可能男生都不会很了解，但是很多女生从小就是看着这些公主系列长大的，包括我们刚刚给大家放的这个美女与野兽当中的贝尔公主，还有这个花木兰。花木兰应该是首先它是一个唯一一个中国的公主，还有一个她是并不是公主，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她并不是公主的身份，也不是这个王后的身份，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公主来出现在公主系列当中。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现在迪士尼应该是有14位公主，包括这个白雪公主，还有仙蒂就是灰姑娘，还有艾洛公主、睡美人、艾丽尔、小人鱼、贝尔公主、美女野兽、茉莉公主、阿丁、保加康帝公主是来自这个《风中奇缘》等等等等，还有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冰雪奇缘》当中的这个安娜和 Elsa 两个公主。其实说到这个公主，迪士尼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在每一个公主加入到迪士尼大家庭当中，它会有一个加冕仪式。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片，是在梅丽达公主加冕的时候，可以看到之前。前的这些公主都来到了现场，有花木兰，有贝尔，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加冕仪式。其实你知道吗，很多女生都有这个公主梦。 我听他从你的描述当中已经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 是吧，因为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欢迪士尼，包括我现在我的 iPad 里面还有一个软件，就是非常幼稚但是我经常会玩的，叫做这个迪士尼公主换装系列的一个 app。 而且我现在很羡慕现在很多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有这种公主群，包括这个 Elsa 的这个公主群啊，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就没有呢？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圆我的这个公主梦呢？对不对？ 你现在也可以穿呀、你现在可以穿。 那我现在穿，你知道现在迪士尼乐园如果是成人穿着这个公主裙和这个卡通人物服装是不让进去的只有小朋友可以穿，所以就非常遗憾失掉了这个机会。我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买一身回家，然后自己穿着，然后做一下公主梦什么的。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花木兰，我们也提到了其中最近非常火的两个公主是这个安娜和 Elsa。这两个公主是选自《冰雪奇缘》。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冰雪奇缘》当中非常有名的一首歌《Let It Go》，一起听一下。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night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听到的这首歌啊，近几年应该是大家都看过电影啊，听过这首歌了，就是 Frozen 冰雪奇缘当中的主题曲 Let It Go。这首歌当时也是获得奥斯卡的很多的奖项，跟之前的前辈作品们一样，是获得了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原创歌曲，而且这个 Frozen 这部影片还是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而且是金球奖和这个安妮奖的最佳动画长片都是收入了囊中。在这个历史上的地位呢，也是迪士尼的另外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迪士尼从这种二维动画过渡到这个三维动画的时候，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 应该是迪士尼的第一部 3D 动画电影。 对，当时引起的争议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传统了做了很多年的，而且大家非常认可的这种二维动画，来转向现在大家都开始尝试这种三维动画。然后，当然在公司内部经历了很多天的这个讨论之后，公司的老板最终宣布，从今以后迪士尼放弃二维动画，专注做三维动画。当时其实大家对也会对此有一些疑问，就是他们能不能他们的作品再像以前那么叫好又叫座。然后直到这部冰雪奇缘 Frozen 的出现，是彻底的打破了这个疑问。迪士尼也是告诉大家，我们不只是敢于创新，而且我们能创新到最好。 对，我们每一次创新都是非常成功的。刚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修修修光当脆说，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 Elsa， 对， 现在很多就是在逛商场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那种编着个小麻花辫，然后穿着 Elsa 这个衣服的小朋友。 对，而且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卖他们关于这，我们知道有一家很有名的玩具店叫做这个 Hamlet， 对， 里面都好多的一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货架上都是关于这个 Frozen 他们这个冰雪奇缘的这两个公主 的 形象周边。 对 对，但是同时呢，我们还真是不得不称这个影片是 是非常优秀。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狮子王当时是创造了迪士尼的一个票房的神话，是统治了这个动画电影的榜单的榜首位是很多年啊、打破它记录的就是刚刚我们为大家放上最后一部作品叫 冰雪奇缘。 而且今天为什么我们特地要把这部作品放在节目的最后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如果 太凉快是吧， 太热的话今天非常建议大家回去再重新看一眼这部影片啊， 看着就冷，看着就 爽，全都是白的，全都是冰。 你知道我今天 除了冰除了雪没别的。 我今天在外面的时候我还想，我要是用 Elsa 那个技能该多好、随便手一挥就下雪了、对吧， 你就把我冰住、我一出去那边啪你把我冰住， 就把冰住，然后就永远站在我们直播间门口， 对，然后把我冰在里边运回家就最好了、 对，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爱情靠不住，哈哈，这个是羞羞羞光当切说的。对，我也是想到了一点，就是其实这部电影是为数不多的公主系列电影当中不是以爱情为主要题材的，而是以这个姐妹情缘为主要题材的一部电影，可以说也是迪士尼在这个影片选题上的一大突破。 对，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5、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迪士尼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想要跟大家说、但是实在是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了，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吧。啊，我们下一个节目的朋友已经在外面等候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我们的酒吧活力榜。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感谢直播平台上这么多朋友跟我们一块来聊大家关于迪士尼的回忆啊。咱们的活力榜节目明天下午的5点咱们准时再见吧， 拜拜。Chasing stars.